天接着个小雨，捎回远方的家。想念远方的家喊一声妈妈，是你那慈母亲伴我走天涯。孩儿走天涯，天涯那个在脚下，当兵的日子习惯了。 叫住